享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死于家庭暴力的公主新成。新成公主的第一个丈夫是长孙皇后的堂侄长孙权，本来两人感情很好，然而武则天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为了能够当上皇后，武则天与宰相韩元发生了冲突，最终韩元一家遭到毁灭性的报复。由于韩元的妻子就是新成公主驸马长孙权的姐姐，于是时任尚书奉御的长孙权也被牵连了进去。本来按照武则天罗列的罪名要把长孙权处斩，然而长孙权毕竟是新成公主的丈夫，新成公主夫妻情深，于是向哥哥苦苦哀求，希望能够放自己丈夫一条活路。而看在同胞妹妹的面子上，高宗李治将长孙权改判为流放西周。当时的西周在今天的昆明以南，包括安宁河流域以及雅龙江下游到大渡河南岸，离京城长安何止迢迢万里。新成公主无奈地接受了哥哥的最终裁决，悲悲切切地送别了丈夫。长亭烟柳，路远山遥，虽然贵为嫡亲长公主，新成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的背影一步步地走出自己的视线。她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远去的背影就是她能够看到丈夫的最后一眼。回到公主府，新成公主收到了哥哥李治送来的金银帛锦。李治对于自己处置妹夫使得亲妹妹守活寡，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这份意外的赏赐使得新成公主心里头又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她觉得哥哥毕竟还是手足情深，自己的丈夫总有一天会重返自己身边。李治的歉意给了新成公主希望，同时也给了武则天一个警报。她意识到优柔寡断的李治很可能会敌不过妹妹的眼泪，召回长孙权的那一天。而满怀仇恨的长孙权假如返回朝廷，必然成为自己的大敌，甚至有可能再次重整长孙家族的人物。越往深里头想，武则天就越发觉得这个身份特殊的长孙权绝对不能再活在世上。 于是一匹快马载着一个密使出发了。高宗李治的手足之情，新城公主的夫妻之爱，最终的结果导致了长孙权历尽千辛万苦，刚刚抵达流放地就被县令奉旨问罪，活活打死在了乱棍之下。25岁的新城公主就这样成为了寡妇。当然，长孙权真正的死因，就像长孙无忌的真正死因一样，唐高宗李治是完全被蒙在鼓里不知底细的。他所知道的只是诸如水土不服、感染瘟疫一类的陈腔滥调。然而与李治不同的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新城公主却始终对丈夫的死因存在着莫大的疑惑，特别是当长孙家族的很多人都陆续不明不白地传出死讯之后，她终于多少打听到了一些风声内幕。新城公主恨透了武则天，与此同时，高宗觉得作为皇帝的嫡亲妹妹，正当青春的新城公主没有理由就此寡居，于是便将为她再觅夫婿的事儿提上了议程。正当朝臣们为选驸马挠头之际，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女东阳公主向李治推荐了一个人选，韦正举。东阳公主的丈夫名叫高履行，因为与长孙无忌有亲戚关系而被调任洪州都督，但是他的运气显然比长孙权要好，虽被贬官却还不至于被流放，更没有被人暗算丢命。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东阳公主、新城公主姐妹俩之间另一层的特殊关系。高履行的父亲就是长孙无忌的舅父，因此高履行不但是长孙氏的外祖，更是东阳公主的表舅。新城公主的丈夫长孙权与高履行也是同辈的表兄弟，也是新城公主的表舅。有这样的特别关系，更加上两位驸马都被无辜牵连，东阳公主对自己这位小妹妹同病相怜，在为新城公主再嫁仪式上也就特别的用心。 在中国历史上，公主大都是金枝玉叶，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而驸马几乎都是在公主的高压下生活的。但在这其中，唐太宗李世民的小女儿新城公主就是个例外。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无故被丈夫暴力虐待至最后丧命的新城公主。 韦正举出身士族大家，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只是心高自大，总觉得自己的官职还不够高。听说皇帝的嫡亲妹妹新城公主要再选家婿，他也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走了东阳公主的门路，希望自己能够确评中选。在东阳公主的大力推荐下，韦正举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新城公主的驸马，并且当上了奉冕大夫，成为皇亲大臣。然而当上了驸马之后，这韦正举才发现自己没有如当初所想的那样官居要位、执掌大权。从前他官卑职小，根本不可能涉足顶层的权力集团，也就无从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隐情。而到现在他才明白，新城公主与武皇后之间原来有着如此不能化解的仇怨。每每想到武皇后的手段和权势，韦正举就不禁冷汗直流。特别是到上朝任职的时候，武皇后集团掌握实权的官员，比方说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总是在人前人后对这位新任驸马摆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模样。在权力之争中，韦正举往往败下阵来了。这也未免与韦正举当初的设想差得太远了。他对自己的待遇很不满，但是他不敢也没有能力和权臣们明争暗斗，于是便迁怒于新城公主，痛恨她不为自己考虑，不肯去奉迎武皇后化解夙愿。特别是想到按照礼制，自己一家都要对公主以君臣之礼恭敬这一点， 韦正举更是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娶了这个公主实在是失算了，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形下，渐渐的，韦正举撕去了谦谦君子的伪装，不但不遵守制度所规定的侍奉公主礼仪，甚至常常对新城公主冷嘲热讽，出言不逊。而这么想的不止韦正举一个人，几乎整个韦氏家族都对此颇有同感。韦家人都觉得，这位与皇后结下仇怨的公主迟早会给自己家族带来灾难，更何况新城公主在两次婚姻中一直没有生育，所以韦家不但没有谁出来劝阻韦正举，反倒都不闻不问，甚至煽风点火。新城公主自出世以来几时受过这样的气，她忍不住想要向哥哥诉苦。然而此时的唐高宗李治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曾与晋阳公主相拥而泣思念母亲的小皇子了。自显庆三年以来，高宗的身体日渐虚弱，患上了一种严重的风疾，头痛剧烈的时候甚至恨不得一头撞死过去。在这种情形下，他把朝政交给了武则天全权处理，自己则隐居深宫养病。时间一久，武则天掌握住了大唐王朝的命脉，成为王朝幕后的操纵者。可想而知，李治全副心思都放在了自己的性命上，连自己的王权都丢到了一边，朝政都无心管理，哪儿还有什么心思去管理自己家小妹妹的家务？更何况从情理上来说，宫廷女眷的事情都应归皇后主持，而武则天呢，她对新城公主本来就心存芥蒂，更是乐见此事，来了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新城公主只得含着眼泪离开了皇宫。新城公主进宫之时，韦正举心里倒还是有着几分畏惧的，唯恐皇帝降罪。当他看见新城公主面色憔悴，神情黯然地返回的时候，心中不禁大喜若狂，自觉逃过了一难。庆幸过之后，韦正举愈发觉得这位公主可当真是在皇帝皇后面前彻底的失宠了。狂喜之后紧接的就是狂怒和狂躁，韦正举更加认定自己做新城公主的丈夫真是大大的失策，这位公主看起来连自身都难保，日后定会给自己招来祸患。于是韦正举对新城公主是折辱刻薄，更加的变本加厉。新城公主自知投告无门，皇女的骄傲也使得她不愿意再去看武皇后幸灾乐祸的神情，除了国家典礼，她从此不再跨进哥哥的皇宫一步。这一切看在韦正举的眼中，更加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他本来就是在骄纵自诩当中长大的士族子弟，一向目中无人，此后凡是他觉得自己在朝廷上受了什么气，被谁压制了，他都会归咎于新城公主，回来便会向他发作一通。虽然不敢出手打骂，但是言辞刻薄尖酸更让人不堪忍受。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不知道，自魏晋以来，中原形成了士族风气，有些在士族制中排名靠前的士族大家，虽然权势财富不如人，但是却认为自己拥有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血脉。这些疯狂于士族昔日地位的人，不但自视极高，而且往往目中无人，就连皇家都不一定被他们放在眼中，而这个韦正举就是其中的代表者。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新城公主屈辱不幸的遭遇渐渐被很多皇亲国戚们知道，但是除了同情和安慰，谁也没有办法帮助她。 而那个真正能够让他恢复自由的人却已经离他咫尺天涯，对他不闻不问。因此新城只能在以泪洗面当中过日子。虽然身边还有一些为他抱打不平的侍从，更多的则都是些根红顶白的势利小人，新城公主陷入了孤苦无依的境地。韦正举对新城公主的不敬传到了许敬宗等人的耳中，却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对他的态度也跟从前有所不同了。这使得韦正举心情大爽，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他毕竟还是新城公主的丈夫，再怎么钻营，五皇后权力集团中也不会真正有他的位置。韦正举由此把新城公主视作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恨不能杀了她，早一些摆脱这个累赘。不过他也还知道，新城公主毕竟是皇帝的亲妹妹，即使自认为她已经皇宠淡漠，韦正举倒也还没有这个胆量下手。龙朔二年的冬天，新城公主病倒了，病中的她忍耐也终于到了极限。当韦正举再一次出言不逊、肆意侮辱的时候，她身为公主的尊严终于迸发了。她和韦正举针锋相对地争吵了起来，指责她虽然口口声声自命清高，却是因为攀龙附凤才得到如今的荣华富贵，更忘恩负义、毫无廉耻心。韦正举几年来在新城面前的所作所为，早已经忘记了这个小妇人乃是长堂的皇家公主，更从来还没想到这个一向低眉顺眼的小妇人居然有敢于反抗她的一天。新城公主的字字句句都直中她的要害，韦正举瞠目结舌之后就勃然大怒了。他一把将倚在床头的新城公主推倒，新城公主一头磕在了枕沿上，痛的是眼前发黑。她常年抑郁，已经是身心俱疲，体质虚弱，哪儿还经得住这些？很快公主就昏厥了过去。韦正举眼看着新城公主倒在榻上不省人事，心中不免有些后怕，他左右张望了起来。这一看之下，他才发现由于公主卧病静养，侍女们早已经退开了。韦正举顿时觉得这个场面正是自己期待已久的良机，于是一个酝酿已久的罪恶念头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不假思索地用颈背死死捂住了新城公主的头。当太医们隔天再次前来会诊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令他们震惊不已的消息，公主的病情急剧恶化，已经在夜里不治身亡了。大惊失色的太医们连忙检视公主以及公主所服的药物，询问公主的侍女和内监们。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异样，但是这些太医们虽然不是侦探，却是医药方面的行家，公主的病情究竟如何以及公主的死状有何不妥，他们是不会看走眼，而他们更不愿意承受皇帝的通天怒火。新城毕竟是皇帝的同胞妹子，如今才几天功夫就死了，诊治不利这项罪名都可能要了这些御医们的官帽加上老命，更何况他们早就听说驸马韦正举和公主的关系恶劣。公主之死必定事有蹊跷，他们也不想替韦正举担这样的黑锅。新城公主因疾暴轰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头，李治悲伤不已。虽然近几年来他和妹妹的关系疏远了很多，而且也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那毕竟是他唯一的妹妹，人死了就容易想起他的好处来。当李治痛斥太医无能的时候，太医们小心翼翼地向李治禀报了他们所发现的一切。李治闻讯大惊，立刻传下旨意，命令三司会审查彻公主的死因。皇帝发怒了，办差的人自然神速，很快所有的调查结果都指向了同一个人，驸马都尉韦正举。自以为干得神不知鬼不觉的韦正举万没有料到 自己这么快就被列为弑杀公主的凶嫌，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早已经被自己看成是失了皇宠的新城公主，居然在皇帝心中仍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个时候的他懊悔不已，但是为时已晚。面对人证物证，伪证据，哑口无言。驸马居然敢凌辱谋杀公主，这大唐王朝从所未有的事情震惊了所有人。就连一向对新城公主反感戒备的武则天，都出于女性的本能，对韦正举的所作所为是深恶痛绝。龙朔三年正月乙亥日，高宗李治下旨，将杀害新城公主的凶手驸马韦正举斩首示众，举族流放。新城公主以这种不明不白的方式，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解脱。她与政治没有任何牵连，但是政治斗争却间接夺去了她的幸福和生命。新城公主去世的时候还不满30岁。新城公主死了，李治似乎这才如梦初醒，发觉自己久已未能尽到为人兄长的职务。作为迟到的弥补，也为了让自己心里找回一点安慰，以皇后的礼仪为新城公主举殡。在出殡这一天，所有在京的文武官员和命妇都穿着丧服，跟随在新城公主的棺椁之后送葬，还得服丧百日。地方官员不能亲临举丧，也必须服丧。民间进屠宰，听音乐祭祀，听嫁娶，皇帝亲自主持祭仪，皇后、皇太子、诸亲王及王妃都必须服丧哭灵。如此大张旗鼓的典礼，如此浩浩荡荡的人群，如此滂沱的泪雨之后，那硕大的棺椁当中静静躺着的只是新城公主孤单弱小的躯体。她有过两个丈夫，有情有义的一个以罪囚身份死去，成为了与她远隔万里的孤魂野鬼，而另一个负心的男人却夺走了她的生命。李治左思右想，想到妹妹居然会死在驸马手中，李治是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人数众多的宫女内侍都干什么去了？他们是怎么保护公主的？愤怒之下，他把所有陪侍新城公主的侍女太监也划进了流放范围里，接着又传下了一道旨意，将公主墓内壁画中所有的侍女面部都统统毁去，因为他们保护公主不利，没有脸面见自己的主人与陛下。这也算是天下奇闻了，皇帝自己不照顾妹妹，却迁怒于下人，这是什么道理？但是这还不算完，李治在悲切中又想起了当年举荐韦正举为驸马的东阳公主。东阳公主人在家中坐，横祸从天降，不得不咽下了满腹酸楚，凄凄惨惨离开了繁华的长安城。东阳公主只因为一点好心，误信了韦正举这头中山狼，不但害死了自己最小的妹妹，还被连累的是身败名裂。她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厄运这才刚刚开始。20年后，张怀太子李贤被生母武则天以阴谋叛乱罪名诛杀。很不幸的，东阳公主曾经与遭贬的侄儿李贤有过来往，于是再次被牵扯了进去，连封号都被剥夺，也不再享有国家俸禄，成了一个连生活来源都找不到的贫妇。就算这样，武则天还是不肯放过东阳。武后一直惦记着她是长孙无忌表弟高履行的妻子。垂拱年间，已经形同平民农妇的东阳公主再次遭到贬谪，已是垂暮之年的她，连同自己两个儿子一起被赶到了乌州。武则天将她赶到湖南，却偏偏不让她在丈夫去世的地方落脚，连个上坟的机会都不给她。报复可真是到了家了。公元705年，82岁的武则天死于上阳宫。临终时，她赦免了自己生前所有的冤家，将他们和他们的后人都召回了京师。但是东阳公主没有等到这一天，而新城公主已经离开人世42年了。公元2000年后，